一课，您贵姓？ Dialogue， 先生，您贵姓？ 我姓王，您贵姓？ 我姓李，叫大卫。 李先生，您好。 您好，您是美国人吗？ 不是，我是英国人。 你好，你好，我叫李爱美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王珍妮。珍妮，你是哪国人？我是美国人，你呢？我是台湾人。 Vocabulary 一，您，您好。 二，贵姓？您贵姓？姓，我姓王。 三， 李。 四，先生，先生，李先生好。 五，王。 六，我，我姓李。 七，叫，他叫大卫。 八，好，王先生，您好。 九，是，他是哪国人？ 十，美国人。李先生不是中国人，是美国人。美国，国，人。 十一，吗？他是华人吗？ 不，不。他姓王吗？不，他不姓王。 十三，英国，他不是英国人。 十四，你，你是李爱美吗？ 十五，什么？他姓什么？ 十六，名字。名字，他叫什么名字？他叫李爱美。 十七，哪，哪，他是哪国人？ 十八，呢，我姓王，你呢？ 十九，台湾。我是台湾人。Supplementary vocabulary。 二十，他，他不叫大卫。 二十一，中国，他是中国人。 二十二，他，他叫珍妮。 二十三，谁，谁是王先生？ 二十四，华人。 Syntax practice。 一，姓，叫，是。我姓王，他叫李大卫。李先生是台湾人。一，我姓王，不姓李。二，他叫李爱美。三，他是李爱美，不是王珍妮。四，他是李大卫先生。 二，妈，你是李先生吗？一，您是王老师吗？我是王老师。二，你姓李吗？我不姓李，我姓王。三，王先生不是美国人吗？不是，他是英国人。 三，谁是王先生？他姓什么？王先生是哪国人？一，老师姓什么？老师姓李。二，你叫什么名字？我叫王珍妮。三，谁叫李爱美？他叫李爱美。四，珍妮是哪国小姐？她是美国小姐。 四，呢？我是华人，你呢？一，我姓王，你呢？我姓李。二，珍妮是美国人，爱美呢？爱美是中国人。三，我是老师，你呢？我不是老师。